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嘅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咧，近年近日就发生咧系两件咧国际式嘅大丑闻啦。第一就是特区政府啊，嗰啲公务员咧，愿对抗咧，系自己带啲私有嘅外国嘅饮用水咧，翻公司咧嚟到咧对抗中国特区政府咧。是用公帑跟他们买的一只假的，而且涉嫌是有致癌风险物质的水。第二单就是来自民间，其实都跟特区整体有关系，就是这个潘喜纯这个参加这些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创科那个比赛被踢爆是有造假请枪的丑闻。这些意思那个背景来龙去脉各位都知道。咁啊，嗱呢件事咧，之所以啊轰动咧，就系嗱，我首先咧今日要回应咧，系一啲咧系网站啊，同埋咧一啲社交媒体嗱，尤其系咧呢一间啊，佢话咧啊呢个潘同学啊，佢屋企人啊嗰个公关嘅力量咧系非常之庞大嗱，各位睇睇啊，居然咧系会令到咧我哋风云谷咧啊都沉默咧系冇发声，系唔讲嘢吓，咁啊言下之意咧，即系话咧。即係我哋沉默咧，係變咗幫咗潘醫生啊屋企嘅一家咧，係做咗幫兇，從而咧就令到吹哨者咧嗰位姓鄭嘅喺城大女生係增加壓力。首先咧，我要回應呢一樣啊，就係咧我哋一早咧係已經有評論過嘅，係嘛？我咧喺上個星期已經講一睇到咧，第一點，我話呢個係中國人啊嘅一個咧民族性嘅行為。第二點就係咧呢位潘希順同學。同埋日後所有嘅香港學生攞到呢啲咁嘅獎啊，就上台攞獎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著自己嘅校服。你可以咧著啲大陸大媽嗰啲咧古裝漢服，你可以咧係著三點式，甚至你可以咧係黐膠布嗰兩點咧，係全身一絲不掛上去攞獎都得。嚟到啦，喺達田咧，西方左膠話俾你聽，你嗰個身體自主，但千祈唔好著校服。因为咧，而家咧系香港进入一个咧大湾区啊，同埋中华民族啊，呢个叫讲大话作假，一个超级嘅结界。任何嘅奖项，你日后越威水嘅咧，系被踢爆咧，系假嘢咧，嗰个咧机会率咧系越高啊。所以嗱，其实我哋今集咧系第三次咧系讲到噶啦。咁由于你睇到呢个咁嘅社交网站对我哋风云谷嘅指控，你睇到。整个香港特区我想患有抑郁症的人的比例是非常之高。还有呢是针对现在他的融入大湾区之后个个在这里是学习做中国人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是出现一种高度的焦虑情绪化愤怒和厌恶性。 我都 无端端我们都被拉入水我们怎会没有讲啫。是吧，你还是那宗陈桥事件为何一片鸦雀无声呢是吧 我想讲两句我都想。其实风云谷一向不回应这些无聊的评论或者是不实的报道。但是我们记住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沉默是一个权利来的。 没错。 如果你极权的世界里面领导人死了你不喊呢你就会拉俾人拉嘅，或者调转个国家有咩庆典嘅时候，你唔拍手掌咧，或者拍得唔够力咧，你都会俾人拉嘅。咁呢个只系生活喺极权之下咧，你冇嘅一个自由。但系调转咧，如果你自由民主社会咧，我中意讲乜嘢，唔中意讲乜嘢咧，关你差事。学你陶生话斋，而且事实上我查一查咧，我哋喺两个礼拜之前编号1341。集里面已经讲过，若倍安心创科奖请枪案中案，中国式弯道超车，叭叭叭。我哋已经两个礼拜之前咧已经评论过，不过只不过我哋俗称我哋唔想抢流量，亦都唔系咧不断咧 looping 同一个话题。我哋兼顾翻中国香港国际上面好多嘅话题啦，所以呢两个星期里边咧，如果计埋今集都系只不过三集左右嘅啫。 好多噶啦， 已经算多噶啦。以风云谷嘅风格嚟讲，所以咧呢啲评论咧，我唔知啦，即系有心无意啦。Anyway 啦，咁多谢佢提风云谷啦。因为其实每一次无论咧批评 或者赞赏咧，其实咧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对于呢个大数据流量嚟讲咧，都系对于风云谷咧系有正面嘅。多谢大家先。 嗱，呢个咁嘅批评咧，系令我意识到即系而家香港嗰个气氛啊，系咪就系咧？好多人觉得咧，吓呢个潘希纯小朋友啊，佢两父母咧吓嗰个权力同埋影响力非常之强大啊。是足可以令到一啲咧，例如风云谷本人嘅人咧，系可以出声或者唔出声，啊出声或者唔出声，系帮啊佢哋咧系渡过呢次难关。嗱呢个咧整体咧，佢系反映咗成个社会嗰个叫心情嘅寒暑表。嗱各位都知啦，咁而家咧，诶佢个母校，即系佢嗰个读紧嗰个学校圣保罗男女咧，就发表声明，话根本唔知道咧，吓佢啊系用一啲咧美国嘅 AI 公司啊吓嗰啲创品咧，系用嚟做呢一个参赛嘅内容。咁啊，教师咧系唔需要知嘅，呢个咧我哋上一集快讯系讲咗噶，系嘛，系冇义务知嘅。不过呢位教师咧系姓谢嘅咧，佢又教开物理，系嘛，咁咧你嗰啲学校吓，我假设咧你请你收得呢啲学生咧。父母咧又係醫生嘅話咧，聖保羅男女又好，香港喇沙又好，南拔瑞又已經假設咗呢啲咧係香港嘅精英。香港嘅精英包括咧老豆入得到醫學院，做到咧係肝癌啊嗰個專家。咁一定假設咧你係一個咧誠實嘅人。嗱，誠實咧唔係咩聖人嘅特徵，而係咧一個咧做人嘅基本嘅道德要求。咁已經假設咗你哋咁有錢。啊，老豆咧又系呢个咧，肝癌权威吓，咁两个假设你一个入学啊个门槛就系咧喺重大嘅事件咧，吓你应该咧系讲真话唔讲大话。嗱，而家个严重喺呢度，而家你睇到呢个潘希纯事件咧，系折射出唔系一个细路女啊，系点样样咧，系企图去扮嘢啊，同埋力争上游啊，系去咧入名校嘅问题，系成个中国香港特区系一个叫超行业。同埋超界別嘅空前腐爛，呢個叫腐爛啊，唔係腐敗。 唔係，首先我有啲唔同意先，唔好意思啊，陶生，因為你講到叫假設呢啲高學歷啊、高位嘅人有誠信，嗱依個我唔知道假設邊去邊度嚟， 應該係咁。 嗱，因為咧，即係我記得啦，呢個肝臟權威盧寵茂局長啊，而家係當年咧都話親身咧去嗰個COVID 嗰個發源地啊去助醫啊，定係幫助？咁結果我都話啦，我等咗佢幾年，佢都冇出發到。咁我唔知呢啲係咪誠信啦。咁 anyway 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今次你講嗰個反映嗰個問題咧，其實細思極恐啊嘛。因為嗱，數到尾呢位同學都係14、15歲未成年，我退一百步，佢真係做錯，其實都仲可以啊，所謂原諒或者挽回，只要即係啊導佢向善，或者教導佢做人要誠實咧。咁都仲可以啊！咁但系問題就係頭先你所講咧，背後啊，除咗父母之外，我哋用中國大陸嘅説法叫個體制啊，點樣去層層地咧去幫佢護航，或者係去否認，包括資優學院，包括呢個教育局啊，一片鴉雀無聲，包括佢父母嘅聲明裏邊啊，用咗成半嘅篇幅去反擊啊，話啊網絡欺凌佢個女嘅對方等等。咁你見到咧，其實咧。都仲係咧堅持緊佢哋嘅立場，就係佢哋係冇剽竊到啦，冇偷到一個概念啦。佢哋只不過係退出咗呢個比賽嘅獎項裏邊啦。佢希望息事寧人啦。其實 in a way 可以咁講，佢哋仲要攞埋個道德高地添，即係話咧，我唔同你哋玩啦。啊，我哋咧而家咧，我哋清者自清。咁加上而家咧，聖保羅男女學校嗰個聲明之後咧，其實你更加見得到啦。即係一樣嘢，雖然你哋覺得學校或者老師咧就冇一個必然嘅責任啦，但係依個義務我就要點出，喺上一集我都講過，其實老師係有義務去核實嘅。如果唔係咩叫指導老師呢？因為依樣嘢唔係一個技術上好難嘅做法，亦都好多人查得到咧。依個原創嘅概念咧，其實喺之前已經其他公司咧係提出過等等。咁如果你喺個過程裡面指導佢，只不過係加個名或者佢話係你做額頭嘅時候咧。咁呢個指導呢，咁我唔知道呢從何而來。嗱，而家強調啊，而家唔係幼稚園呢做一個羊肚嘅燈籠返到學校，其實做得好靚，跟住其實係阿媽做嘅呢件事嘅造假。因為裏面牽涉一個國際性嘅比賽，呢個比賽裏面呢係一定需要好多嘅評委同埋個誠信喺裏面嘅。 咁呢个系一个牵涉到公众利益，正如阿郑同学所讲，呢个唔系个别或者针对阿潘同学个人嘅事件，而系成个学术机构背后嘅资金，再加埋咧教育局里边究竟有冇一个加持，诸如此类嘅嘢。咁而家个问题咧，其实我觉得唔好净系聚焦喺潘同学，甚至潘家上边，其实应该系追究翻由学校开始，资优学院啊背后嗰个机构。仲加埋教育局，应该系一层一层咧，咁样去问责上去咯，陶生。 咁嘅，即系呢个叫嗱，其实中学咧做呢啲嘢，点解嗰个教师叫指导咧？呢、這个系学咗咧大学程度，特别系读 PhD 博士，你写论文嗰阵时咧，你嗰个博士论文导师系你嘅所谓嘅 supervisor。嗱，所以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嗰种精英教育，我话俾你听，之所以畸形咧，我喺三十年前讲过，就系、是、小学中学化，中学大学化。大学就幼稚园化，佢不过呢啲咁嘅第一流嘅名校咧，系超前将啲中学生系一个咧初中嘅学生咧嗰种教学嘅方式咧，当做啊美国大学博士生吓嗰、那个中学教师做咗 supervisor。嗱，我哋要讲明咧，如果你喺大喺西方文呢个文明国家嗰度读大学咧，你硕士同埋博士系一对一嘅，一对一咧，你嗰个博士指导老师咧，就当然你读到去读 PhD 咧，一早已经知道由 Year One 开始不能够有一个字叫 plagiarism。呢个 plagiarism 咧，我谂每一个大学生你哋个第一年系应该知嘅。所以你读到大学博士嘅时候咧，我谂嗰个博士论文嘅导师咧系冇义务，佢亦都会信得你过，系冇义务揸住你嘅博士论文啊，提出嘅每一个 reference 吓，每一个叫 bibliography。里面个 point 咧，由那个导师啊，那个博士论文导师当你系贼咁咧，自己走去查核一次你有冇抄。喺美国同埋喺英国，所有嘅博士论文咧，那个 supervisor 嗰个角色系假设你已经明白抄袭系不可饶恕嘅，佢唔会帮你啊。后边有几百个 footnote 咧，每一个字啊，佢会 check 嗰本书啊来自边度。当然你而家有咗个 Google 同埋 Wikipedia 容易好多。之但系咧，几百年来读博士系唔需要嘅。嗱，个问题在你而家呢啲嘅学校点解要咁早啊？系要超前啊？系要呢个教师咧系要督导一个学生做一啲咧系不符合佢年龄同埋佢应有嘅知识程度啊？呢啲所谓国际比赛，嗱、这个问题嘅关键 弯道超车咯，配合呢个国策啊嘛。 嗰个学校系弯道超车，但我唔弯道超车点得？系嘛？你而家啲全部 Band One 嘅名校系一百年来一个神话啊！仲有吓极为严重嘅事，就系、是、近年系已经有中国啊吓嗰啲咁嘅学生同埋学店同埋咧呢啲教育嘅商业行为系侵入咗香港。嗱，近日你睇睇明报啦，呢、這个系明报讲嘅。這個、呢个咧 DSE 你都知啊，就因为咧有一啲咧嘅叫慕名啊，即系借出个招牌啊。是嚟到俾中國嘅中學生咧大量參與嘅行為，咁所以就導致咩咧？係咪 DSE 嗰個問題咧，就係導致係好大鑊，就係咧有啲香港嘅教育啊嗰個考試制度嘅信息咧出現咧係假嘢，喺大陸咧嗰個小紅書嗰度咧係誤導同埋誤傳。第二就係、是、好多補習社咧。系仲嗰啲教師咧，根本冇 DSE 嘅教學經驗，亦都唔識得去教。咁咧，只要咧你喺小紅書嗰度咧，係盜取香港 DSE 啊呢三個神聖嘅英文字母咧，就喺大陸可以呃到好多咧學生同埋家長交學費。第三就係盜用香港 DSE 嘅教材，換咗個封面喺大陸啊，當做自己咧嗰啲咁嘅係自己咧編輯嘅教材。第四咧就係協助，唔使講啦。嗰啲學生啊，取得大陸學校嘅學額，嚇滿足咧嗰個咧香港嗰個需要，然後咧就係大量咧係呢啲咁嘅中國嘅嗰種欺騙嘅行為咧，係 osmosis 一個生物嘅滲透作用咧，係侵入香港。呢啲咧就好似澳洲咧，點解要嚴防啊？係外來啊嗰啲人帶嚟嗰啲蔬果同埋植物咧，因為裏邊會有蟲患。一个苹果，如果你捐咗入呢啲虫咧，那个成果苹果喺内部腐烂，呢个第一。第二就是中国香港特区咧，近二十年来俾四个英文字咧，系好似鬼上身咁咧中咗蛊惑。呢四个英文字叫 STEM， 就又名 STEM， 系嘛？嗱，你记唔记得叫 STEM？ 嗱，呢啲咧 就是一些中国人，我要教我对不住，我一定要强调这个民族啊，是一百年来对于理科啊、工科啊，那种实用主义那种教育的方式，那种极度的迷信。他们认为读 STEM 就是读这个医科啦、数学啦、engineering 啦，这些是只有读这几科是对那个小孩子有用，而读那些文科是没用的。这个他们错不了。我亦都讲过，香港大学如果有一个社会科学院，是近年出过一啲执嗰啲西方左交嘅口水尾女性主义啊、大爱包容啊，啊呢个咧资本主义制度点样剥削啊、殖民主义点样衰啊，出呢啲咁嘅三流啊，叫捞埋冷饭菜汁嘅黄面孔嘅殖民地二流学者，同埋啲历史系出咗一啲咧，吓咪流亡去台湾。系嘛？然后宣布仇恨言论啊，呢啲所谓才子咧，但我就强烈推荐咧，香港大学文学院起码执咗呢两间。嗱，我讲错，我曾经讲过话，只有孙中山留低嘅医学院咧系可信，但系而家个大镬就系踢爆呢啲咁严重嘅不武诚信嘅事件咧，就系出现喺香港大学嘅医学院。嗱，呢个好大镬嘅，佢全身又话西医学院嗰啲校友咧，不断咧就系喺度咧宣扬。啊！呢个咧系殖民地时代英国人咩康德黎医生咧培养嘅名牌。好啦，到咗今日2025，你连呢个医学院都出咗一位姓潘咁嘅医生。嗱，我再讲一次啊，咁系咪一足高打一船人咧？当然唔系啦，有好多名医喺养和医院揾到盆满钵满咧，佢哋嘅技术非常之可靠嘅。但系你头先讲到政界，你头先点名有一个叫卢重茂，咁而家呢个咧系民间咧系有一个呢个姓潘嘅医生，一上一下咧，你咁样抽样调查都几大镬。嗱，咁话俾你就系而家香港特区系一个咧中国人式嘅嗰种咧家长啊、父母啊，嗰种咧加埋近年嗰啲词汇，一个叫亲子教育啦，一个叫尖子啦，一个叫白尖啦，一个叫精英啦，再近年咧仲大镬。你要鼓励啲学生读 STEM、STEM， 而家加埋叫 AI 人工智能。于是咧，喺啲中国人社会咧，嗰啲咁嘅父母同埋嗰啲家长咧，就拱咗佢入去呢一座咧啊 jungle 呢个丛林啊个制度里边，自细咧就好似罗马帝国啊，束养一啲奴隶，然后拱佢哋去斗兽场啊，然后由佢哋喺斗兽场，一人俾把剑咧，叫佢哋自相残杀，或者同啲狮子老虎肉搏。喺呢个 STEM 之下。中国香港特区的教育局，嗱呢个就系教育局啊，就咧不但咧唔识得咧平衡文科同埋理科，系、那个教育不但唔识得咧系遵守啊呢个五四时代嘅北大校长蔡元培讲，佢话教育嘅宗旨唔系话令到咧大学啊系成为一个实业嘅学校，系教啲细路仔咧系大个接受职业训练，最重要系思想嘅独立。同埋咧，会完成一个咧独立嘅人格。嗱，啲中国人咧口口声声年年喺度纪念五四精神。五四咧就系民主与科学。到今日佢以为咧个科学嗰个意思咧就系全部就系啲理科啊，系嘛 free camp by 啊嗰啲咧系全部爆灯。但系呢个民族咧系缺乏科学嘅精神嘅，不但系缺乏，到咗今日咧系全民讲大话，全民造假。啊！啲中國人咧，一日個呼吸如果冇假嘅空氣咧，佢哋會即刻倒地啊，係死亡。所以呢個世界咧，對呢個民族，一係就防範，一係就恐懼，一係就鄙視，或者咧係三皆有之。嗱，佢有一個原因，我哋睇睇2025年同埋2026年喺中國香港特區啊，各樣嘅呢啲 STEM 嘅比賽，係令到嗰啲精英家長咧點樣要催谷嗰啲細路仔咧，係要贏在起跑線啊！第一就一个叫亚太区 STEM AI 科技创新挑战赛，又名城市小英雄，主办机构咧叫 Coco Robo。第二就叫 AI Hackathon， 中大赛马会智慧未来计划咧主办。第三就一个咧，中大主办嘅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安全夺旗赛2025。第四就一个叫 GG Gear 第二届生成式 AI 艺术创作大赛。第五就叫阿里云香港教育成合办，叫云游通义阿里云香港十周年校制生成式 AI 比赛，仲有一个叫香港航天数字嘅协会举办香港航天数字比赛。第六就香港中大及亚洲机械人联盟就叫香港青少年工程挑战赛，仲有就人爱堂 蔡王伶伶基教育基金，呢、这个叫2025年嘅 AI 航天科技比赛。好啦，唔止系中学，中学你叫佢咧提早搞 AI 同埋钻研机械人，小学都要。嗱，小学 Coco Robo 吓、啊，呢、这个叫城市小英雄啦，头先讲过啦，系嘛？仲有一个叫 GG Gear， 第二届生成式 AI 艺术创作大赛叫做咧点语丹青。嗱、啊，呢啲咧上半年同埋下半年咧。是全部又仲有一个叫做大湾区少年模拟飞行比赛融入大湾区。嗱呢啲咁嘅咧，大量嘅所谓校际嘅比赛，有啲咧就自称咧系就参与美国，佢言必美国嘅，佢唔会咧接驳去北韩啊，或者咧吓呢个咧大陆嘅哈尔滨，因为咧系由 Donald Trump 领导嘅美国咧系全世界最优秀嘅白人为主嘅品牌。啊！冇美國嘅加持咧，啲中國人個個覺得自己咧係矮一截嘅。只有咧美國《紐約時報》讚你啊，係英國嘅呢個《金融時報》啊，你上頭版啊，係呢個深度自卑嘅民族咧，先會覺得有少少心理嘅平衡。所以一個民族自卑感，再加呢啲咧瘋狂嘅機械人 AI 啊，叫額外嘅教育嘅催谷啊，再加埋啲十級鋼琴，再加埋呢啲叫咧暑假嘅遊學團。再加埋咧其他种种啊，吓嗰啲课外嘅活动，咁啊令到中国香港特区咧嗰啲中小学教育咧细路咧，就变咗佢哋中国父母啊，系嗰一个咧啊罗马斗兽场嘅实验品。所以咧有乜办法唔出一个咁嘅叫潘希纯啊？呢个咁嘅奇怪嘅品种，本来十二三岁佢系天真无邪，系嘛？但系咧佢而家变咗一个咧叫考试。同埋咧叫 AI 奪獎啊，嗰個人肉嘅叢林機器，佢喺呢個生物鏈裏邊嘅一個環節。 嗱，我覺得咁啊，其實包括我哋風雲谷咧喺香港去評論呢件事咧，都有啲叫見樹不見林嘅狀況。我特登上中國大陸嘅網站睇下咧，大陸小紅書啊、騰訊微信啊裏邊有冇有關於呢件事嘅報導，係有嘅。而特別是騰訊新聞裏面有一篇報導，我覺得可以值得大家去參考一下。咁裏面咧就個題目就係香港頂級名校爆大醜聞，14歲天才科創少女被指啊找槍手。嗱，前文後理咧，咁裏面介紹呢件事，我唔再重複啦。但係去到第五段咧，我覺得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個副題叫做《暗流洶湧的聲學產業》。佢裏面咧就講話潘希純呢件。MediSafe 的事件不是獨立，是整個精英教育鏈裏面是常見的。嗱，常見啊！佢話咧，而家喺全世界，唔係淨係指特區香港啊嘅頂尖嘅中學圈子裏面有一個低調而龐大嘅幕後產業。依、這個產業係冇招牌嘅，但係咧要知道嘅人都知道。裏面做咩呢？因為咧就係以往啊，依啲中學將會申請世界頂尖大學。咁而需要咧係一個咧靠譜嘅團隊，呢啲中國大陸嘅字眼啦，啊，要呢啲咧係需要咧報價係有人幫你做嘢，係由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幫你屋企嘅仔女咧成為咗你夢中嘅頂尖嘅高手。咁包括裏面做乜嘢咧？呢個產業鏈背後嘅高人就第一資源整合，係家長或者係嗰啲團隊裏面人通過佢嘅學術人脈咧，就找到掛名嘅導師或者團隊。跟住項目定制，就團隊幫你度埋個方案，即係話咧做乜嘢，俾條橋你做開發跑測試，學生只要參與就得啦。最後喺個關鍵問題上面，只要對到嘴幾句咧，即係代表係你嘅咁就得啦。因為背後咧係個團隊幫你做嘅。第三獎項包裝，於是咧幫你諗埋究竟咧參加乜嘢嘅國內外比賽，提前研究評審嘅喜好，對號入座。投其所好，於是咧展示同埋咧演講嘅 rehearsal， 幫你去度埋練埋，最後咧履歷嘅沉澱，跟住將獎項啦、論文啦、導師嘅推薦信啦，或者得獎嘅獎項啦，一併裝進咧呢啲咁嘅申請大學嘅 package 裏邊，即係嗰個叫做 portfolio 啊，我哋叫履歷啊，將名校嘅面試咧準備好，成為一條好光鮮嘅故事線。咁佢話咧，嗱，呢個係大陸嘅評論，唔係我啊。佢話潘希純事件只係呢條產業鏈裏面嘅一次意外泄露。嗱，換句話講，其實咧只係冰山一角。所以我成日強調唔好針對呢個細路女，佢十幾歲，其實佢由12歲開始已經打造緊呢條咁亮麗嘅履歷表。無論佢做義工啊、 组成嗰啲咩关心露宿者啊，又去参加马拉松嘅义工等等，其实系冇问题嘅。其实好多人都做紧同样嘅嘢，问题系太顺啦，顺到其实背后就系正如呢篇嘅报道所讲，可能父母揾咗个好庞大而有能力嘅团队帮佢做紧一个咁大嘅入学 project。即是说准备为他升读世界顶尖大学做的一个完美的履历。所以这个背后是一盘生意。他说现在全世界顶尖的中学背后的家长其实都是在玩同样的游戏。 我不见到英国的寄宿学校有玩。是吧，以我对英国寄宿学校的理解，以我对德国和瑞士教育的了解。 咁呢啲亚洲人嘛。 这些国家没有亚洲人，尤其中国人那么疯狂。嗱，呢个咧就系大陆啊，腾讯自己办。啊，第一就是一个叫团队，第二就是一个庞大嘅金钱产业，就令到一个13岁嘅细路女咧，就真系好似做咗香港小姐一样， 差唔多 有佢嘅化妆团队，有个摄影师，有佢咧隔仪态啊，系一个咧训导师，啊，亦都有咧帮佢咧念对白啊，嗰啲叫做 coach 啊。咁咧嗱，呢一个咁啊团队咧喺后边咧，系将呢个细路女打造为一个咧吓教育成功嘅产品。嗱，呢个产品咧，对于呢啲后边嘅团队同埋产业集团咧，系可以有一个叫示范单位嘅作用，可以令到咧全个中国加埋特区咧吓咩所可怜天下父母心咧，个个帮衬佢吓，但系令到嗰个家长帮衬佢咧得偿所愿，嗰个女同埋仔咧系一定入到英美。牛津、剑桥、史丹福、MIT， 从此就光宗耀祖。嗱，呢个民族咧，一个极之啊残忍啊，系一个内卷咧，同互相践踏嘅民族嚟嘅，系咪？只系你呢个民族先有嘅。啊，你话韩国，韩国都有佢个吹谷嘅办法，系咪？譬如台湾以前都有啲补习社嘅攻略，日本一样有，但系冇话咧畸形到咁，喺后边整个团队一班大人咧，系同你隆胸啊！打呢个打 botox 啊，割双眼皮啊，然后咧就同你咧系整个咧对潘希纯纯咧系一个叫13岁嘅细路女咧做一个叫学术精英啊，叫全方位嘅整容术啊。 系啊， 呢个咧系极之咧系血腥啊，喺精神上啊， 就算佢几叻识飞啊，佢都冇能力冇咁嘅金钱啊，佢背后做成套咁嘅我叫团队式嘅。培训或者是安置一定是父母父母出钱父母的关系。喂唔通你要他今时今日行出来怼自己父母说其实有一天他睡醒之后他妈告诉他知我已经找了一间美国公司了跟着你只要跟着了解一下一个这个软件的内容跟着对答呢这里有50条问题如果人家这样问你就这样答。喂他做足晒。其实他有什么选择啊？唔通佢同阿妈讲话，阿妈咁样系唔啱嘅，或者咁样咧揾美国嘅公司，其实你有冇申报嘅？喂，冇可能佢有咁嘅即系想法或者佢咁嘅选择嘅。所以其实去到尾，而家我同意啊，真系好似佢哋嘅父母公开信咁讲，佢真系濒临崩溃啊！因为 当然啦， 喂，好似忠孝两难全啊，好似以前啲粤语长片咁，成日都唱呢句噶嘛，系嘛？咁唔通点啊？你出嚟怼个老母咯，怼个老豆。 呢一點我翻嚟話你聽，我哋有一啲建設性嘅建議，幫到阿潘小妹妹同埋佢嘅前途。你講得啱啦。咁而家佢已經成為網絡上邊咧，係一個咧全球教育嘅一個咧名人。將來如果史丹福同埋牛津係有上課收佢嘅話咧，嗱呢啲左翼嘅大學咧，西方嘅大學都大愛包容嘅。見到你係亞洲一個女生啊！聲稱咧係喺一個中國一個咧殘酷嘅教育制度裏邊，只係成為 victim 啊！如果我係史丹福、牛津、劍橋，我俾多個機會個潘小朋友啊！你而家畢咗業啦嚇，幾年前你俾人踢爆咧，係涉及一個詐騙案，係原來你個父母喺後邊咧又咁嗱，我俾個機會你，只要你做中國人做埋佢，就係效法文革時代嘅紅衛兵。只要你踴躍舉報你父母的罪惡，係寫翻一個 presentation 5000字嘅英文，將你由頭到尾呢個罪惡嘅中國式啊，叫人工啊整容嘅產業，加埋你父母，一定要批鬥你父母啊！那個實情咧寫出嚟得，點解唔得？然後嗱，後邊個 guidance 係咩咧？就係咧，我要你用啊基督教嘅聖經。用圣经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来做指引，结合你一个中国儿童批斗父母的一个 DNA， 你写一篇 5000字嘅 confession 当做你嘅 personal statement， 我第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MIT 就收你，系嘛？嗱，呢个唯有系咁啊，因为你做中国人啊嘛，做埋佢啦，系嘛？批斗检举啊，系嘛？督背脊怼埋你老豆老母，系你嘅你呢个民族嘅 DNA 嚟噶。 我都拜读咗你 Facebook 嗰篇文啦，其实你嘅提议我反而系赞成嘅，就唔好去欧美嘅大学。翻大灣區或者翻中國大陸， 啱你啊！ 北大清華係嘛？就算遲一步嘅，你去嗰啲暨大啊咩都唔緊要嘅，係嘛？但因為中國大陸咧，我覺得係咁，佢會從一個比較理解啊、寬容嘅角度去理解成件事，因為大家喺中國大陸都知㗎啦，唔好話造假，裏邊中間嘅所謂群撚瓜瓜撚藤嘅關係啊，或者係嗰啲權貴之間嘅互相嘅庇護啊。又或者係咧，背後點樣利用佢哋嘅影響力啊？可以令到自己嘅子弟啊，可以比別人跑得更加前啊，彎道超車。依啲係中國大陸個嗰個世界裏邊啊，我覺得係認可嘅。其實甚至默許添，即係攞出嚟講嗰個戇居啊。因為其實你只係怨你自己生得唔好啫嘛，或者怨你自己屋企冇本事啫嘛。喂，從來窮家子弟，你就係冇依啲機會噶啦。如果你係官三代、官四代、紅三代、紅四代。你就自然有的啦，即好像澳洲那個楊蘭蘭一樣，你唔通你怪自己屋企冇架勞斯萊斯俾你撞啊？講出嚟嗰個喺中國大陸嗰個傻噶嘛，係嘛？中國人就係認命兩個字，總之你生在帝王家，你就係即係公主王子，係咪先？ 所以我強烈勸喻咧，呢位潘小妹妹如果要升學咧，翻大陸，翻大陸冇事嘅， 冇事嘅，真係 嗰個水土同埋環境咧係無縫交接，喺大陸個個天生都係大話精嚟嘅。他哋講大話嗰個藝術同哲學咧係高深過你啊！你而家香港只不過太 Q 呢一鑊咧，喺你學習做佢嘅過程裏邊，不幸咧係有少少意外。 喺大陸呢啲 case 小菜一碟，全部唔入流啊！ 大家咁傾，喂教師啊、校長啊，咁當係打個哈哈啫嘛。 係啊， 拍電影又好，投資又好，喺裏邊 sell 嘢又好，讀書又好，好似明報講，你一加入 DSE 嘅考試，當然係全民造假啦。我一早都講過。我哋风云谷对中国人啲行为不作道德呢个咧黑白是非嘅批判，你咁做系啱嘅。正如啊嗰个叫杨澜澜，你夜晚三点半怼架劳斯莱斯撞啊一个咧澳洲白人啊嗰个主持嗰个 Benz 咧吓，我唔会话你啱定错，甚至我照顾你呢个民族尊严，我话你系好嘢，叫牛 B 吓。但系对待澳洲政府。我呢个叫白人的西方国家，一定要用翻基督教的精神。 仲有 问佢， 我讲可以大胆咁讲， 叫佢咧系披露资料同埋身份。呢啲咁嘅中国人可以咁样，但系你唔系，你系澳洲政府 ，OK？ 你系五眼联盟，你系负责咧系保障啊，系中国以外啊呢个世界全人类嘅安全同埋道德底线。点解你同埋佢一齐？去做同谋， 所以 系咪 嗱？我觉得好简单。如果中国大陆根本就冇呢个药配安心嘅事件或者丑闻发生，因为个吹哨者阿郑同学一早消失咗啊， 系啊，怼冧咗。 你问下你，我怼冧又唔敢讲。总之你话你睇下中国大陆嘅所谓吹哨者嘅下场系点样，嘅结果系点样？有啲系精神病，有啲喺街里边系俾人怼冧咗，有啲就人间蒸发，根本就唔会烧到今时今日。所以即係喺中國大陸根本就不容許吹哨，亦都唔會覺得呢啲官方頒發嘅獎項咧裏邊含有呢啲咁嘅私相授受啊，或者造假，因為呢個係你觸及咗一個叫尋釁滋事啊嘅罪名啊，所以 軟對抗啊，軟對抗， 冇錯啊。其實如果用翻而家香港特區咁嘅情況，即係中國大陸化啦，其實唔需要將呢件事繼續放大落去啦。我覺得係咪先？ 不過咧，即係一個世界公民嘅身份咧，我覺得嚇係一個理性嘅訓練咯，係咪啊？係啊，大陸啊，冇幾耐之前，中央台一個女記者啊，都係女人嚟噶，嗱，滿足你嗰啲 DEI 啊 ，feminism 啊，叫柴靜啊。佢都係一個超級嘅吹哨者啊！佢拍咗一套紀錄片叫《錯降恐慌之下》，係指出中國大陸嗰個咧空氣污染個嚴重。跟住去咗邊啊？去咗邊啊？嗱，呢啲超吹哨者，所以咧你翻大陸升學咪啱咯。柴靜呢啲係顛覆國家同埋咧危害國家安全嘅潛在罪犯，好似佢而家咧就已經走咗路去美國啦，又係美國。只有美國先可以令到咧係呢個品種嘅人咧係去生存啊！所以你而家如果話喂， 带住呢啲咁嘅履历同埋呢个 upbringing， 有无数个呢潘希同啊潘希顺啊，中国同埋香港呢啲中国儿童，喺利用后边呢只咧加工造假嘅产业，吓将佢哋咧打造为个个咧小牛津小剑桥，大量咧杀入英国、美国，你系污染紧西方文明，唔怪得剑桥大学咧收得100万可以整一个叫做富晓同田花园，系咪？ 系 呢个西方白人啊！嗰、那个文明已经俾以中国为首啊！呢啲咁嘅异类咧，系入侵渗透咧，同埋搞到唔值钱啊！你会 downgrade 啊！所以咧，我就郑重呼吁啦，中国人你喺自己咧系寻找你个中国梦咧，系你嘅事，唔紧要，我祝你成功，系嘛 ？But keep it to yourself， 系嘛 ？Leave them alone， 嗱， 即系 leave 嗰啲咧牛津剑桥同埋咧西方国家，系嘛？同埋咧史丹福啊、哈佛。Just leave this university. 仲有好簡單啊！網絡上邊仲喺度講緊咧，潘家喺個民事訴訟喺貝沙灣個鋼琴滋擾事件。嗱，我話俾大家知，如果換咗喺中國大陸咧，你提出呢啲問題會俾人笑，因為個首先個問題就係你有冇得住貝沙灣先？你有冇得咁嘅資格喺貝沙灣有兩個連埋一齊嘅單位彈鋼琴俾人投訴先？如果你冇咁嘅資格，你收聲啦。 你咪妒忌，你系咪出于妒忌先？系嘛？ 嗱，中我唔系嗰种，唔系你系妒忌。我代入啊，如果你用中国大陆嗰个逻辑啊， 因为你冇得住贝沙湾啊， 你妒忌啫嘛。 嗯，当然啦， 你冇本事啫嘛， 你喺度平， 你唔识弹琴啫嘛， 你潘庆士希顺做咩啫？你冇得做圣保罗嘛？你当年考唔入香港大学医科嘛？系嘛？你哋眼红啊嘛？ 你哋仇恨啫嘛？而家系 你哋仇恨，我用翻中国人个逻辑，所以其实你叫我哋封为谷讲讲乜嘢？即系我回应翻。 我哋讲咗咯，咪就话俾你知咯。其实喺中国人嘅世界里边系冇问题噶，吹哨者先有问题啊。 系啊，系嘛？好啦，咁 财政又好，边个都好啊。你睇下个下场点样啊？ 咁啊，全家你话因为弹钢琴啊，系弹到俾嗰个叫安宁啊。吓、那、嗰个邻居去投诉，然后咧投诉都冇办法自己解决，而系要搞到去法高等法院。我记住啊，初初系高等法院啊，要劳动到纳税人俾嘅咧，或使唔使国安法官啊？高等法院去审理，然后咧就踢翻落去区院，然后就闭门当你系肥佬礼咁咧，系要保密。喂，你中国香港呢个社会发生咩事啊？系嘛？系咪全民要攞白卡啊？香港系咪癫噶？系咪啊？ 四五个字啊，笑贫不笑娼啊嘛！你有钱就得噶啦，你有钱请律师系咪先？啊，就掂噶啦。 系有钱请律师啊，有嘢啊， 有时间打官司，你唔使翻工。 而家一告告晒四件啊！喂，两个细路咧未成年啦，佢点知道呢啲咩庭外和解啊，同埋呢啲民事诉讼啊？嗱，你两个细路女又要咧上庭啊，俾个官咧审埋一份啊？喂，你有冇你嗰个学业啊？有冇损失咧？系嘛？所以潘小妹妹 by the time she can get into something like Oxford or Cambridge 的时候，身经百战，她已经是一个人精来的，真的好东西，我服了你，是吧？因为你现在整个中国香港特区是那个教育政策，是要培养香港下一代做中国人，所以我用回你这个 context， 对不住，是吧？我不想 keep mentioning 这个 term 叫 Chinese，但是咧，系迁就你哋嘅环境，你哋而家每一样言必系中国人，所以而家终于整咗一件咁嘅人嘢出嚟，好嘢！你唔好自相浅踏，你应该拍手庆祝，系嘛？啊，二十一世纪会系你嘅世纪咯。 嗱，总之我哋风云谷就评论咗三集啦，咁啊够啦，啊，我觉得就唔需要再喺度 looping 啦。呢件事， 即系呢啲嘢对于我嚟讲，真系一个好厌恶性嘅话题，老老实实二十几年 no big deal。在中国大陆，在香港特区， 我就好想咧系评论下，真系潘希顺小妹妹啊两姊妹到底佢哋弹嘅钢琴系弹啲咩内容？我最想啊问下佢，你弹嘅咩咧？系嘛？系咪呢个舒伯特嘅小夜曲啊？系嘛？定系普罗哥菲夫啊？呢个第二交响曲啊？定系你嘈到啊家嘈屋闭神憎鬼厌啊？你系接受咗外国教育？你走去学刘思坤啊，系弹嗰只黄河协奏曲啊，系咪啊？你弹嗰时候点解会去咁激动啊？系咪学咗朗朗啊？定系黄雨佳啊？系嘛？ 而家网上面流传咧，唔系佢弹，系佢个妹弹，因为佢有篇作文就话有个 Mrs. Wong 应该上手个租客投诉，佢开头唔知掟，跟住咧就怀以为佢喺度即系搞事，点知原来佢哋一齐去发现咧，原来系佢个妹。 半夜彈，於是乎咧就道歉，件事就化解咗。嗱，呢篇係佢嘅作文嚟噶，嗱，大家睇睇呢兩幅圖片啊，啱啱啊，最近今日咧網上邊流傳。嗱，我覺得呢件係 side show 嚟嘅，唔重要嘅，只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作為大家嘅參考，咁啊唔好成日所有焦點都落曬阿家姐嗰度。啊，原來佢個妹咧都中意半夜彈琴嘅。 唔係呢單案中案咧，就我就係咪？即係我同結嚟講，我就最想啊。interview 佢兩姊妹，你竟然對鋼琴咁狂熱，你對西方古典音樂有啲乜嘢認識咧？ 快啲翻大陸讀書啦，冇事啦。 邊個係你嘅 favorite 嘅 composer 咧？係巴哈啊，呢個海頓啊，係莫扎特啊，定係由古典過渡到浪漫主義嘅貝多芬咧？啊，你對於 modernism 啊，史特拉文斯基個《春之祭》啊，係你有咩睇法咧？啊，或者哦，原來你唔止鋼中意鋼琴啊？仲中意交響樂，咁你中意邊個咧？理查史特勞斯啊，定係啊呢個馬勒咧？嗱，反而咧嚇呢個生出嚟嘅咧，呢條支線咧裏邊仲多古仔嚇，所以啲中國人而家將下一代個個變做呢啲 E.T. 啊，呢啲咁嘅品種咧，然後你走去影響呢個世界，係搞到串曬，係英美嘅教育係要遷就你呢個咁嘅種族。然后呢是为了收学费 ,Donald Trump 才讲过他说美国的大学教育如果没有中国人那个帮衬会冧晒好东西 ,Donald Trump 心水清是吧这个呢就我会为庆幸什么呢是欧洲其他国家例如德国意大利荷兰他们的大学因为呢绝大多数不用英语教所以用回呢荷兰文啊这个葡萄牙文西班牙文他们的大学教育反而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污染。不要搞了你那些尖子人才德国不要人家宁愿培养自己的日耳曼但你不要来读、okay? 啊、你走去污染剑桥好了这个呢不幸中之大幸咯我们风云谷看整个 picture 的嘛是吧我就当然喜欢欧洲啦。去到海德堡大學啊，去到呢個柏林大學啊，我就係數下有幾多少中國人啊，有冇喺度揸住呢五星旗啊，喺度幾極啊，講埋呢啲政治啊，我發現冇咧，我都好安樂啊。咁所以咧，就希望中國香港特區咧吸收呢個教訓，以後升學咧就向北融入大灣區啦，好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如果仲未訂閱嘅，歡迎訂閱，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這個、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 咁呢种人咧，其实十几廿年前咧，你以为佢哋呢班人，包括郑经翰咧，啊 D 一百咧，就系嗰啲为人民发声啊，拥抱民主自由啊，但系随着时间过去，你见到佢哋全部都系。即系 C 院 L 嚟嘅，其实全部咧，你见到咧好多曾经揽头揽颈啊、称兄道弟啊、以师徒相称啊，全部咧都可以咧反转猪肚。 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起合作啊，